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天，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呢15%。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呢30%。今儿下午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气象条件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到2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净水的事儿哈。那为此呢我们请来的是一猫科技的张驰张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 嗯，大家呢有什么样关于这个净水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啊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2:30到3:30的直播时间。那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呢，大家都可以随时的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安居好声音上面，我们就能看到，给大家来进行回复和解答。那平常的时候呢，也同样您可以发送过来啊，主持人看到了以后会及时的来回复您。我们晚上呢，这一周啊，因为有特殊的安排，所以呢，我们是从晚上的7点到7点半啊，这个半个小时直播。那过了我们这周之外，下周开始呢，还是恢复老时间啊，每天的7点到8点啊，来进行这个重播的这个时段，好吧？那我们下面呢，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那大家有问题的话，您可以通过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每到年底，家装涨价的传言就会盛行哈。那装修业主呢，普遍认为这是商家促销的一种模式。但是去年的年根的时候呢，我们经过采访调查发现，2017年家装涨价的消息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回头看，对比2016年的装修行情，2017年的这个家装的价格的确是涨了不少。那这个确实哈，这个很多人觉得说，今年装修或者说2017年装修就比2016年确实这个人工啊，包括这个。 是 是 材料的成本啊，还涨了不少。那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这种新模式啊，比如净水机子又不要钱，然后膜又不要钱，那很多朋友说，哎，那你这不是属于降价了吗？那也算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吧。对，因为确实这个大家觉得说现在各种装修成本提高了，那我们这个净水机其实现在真的不便宜啊。然后如果你要拿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或者售后服务比较好的这种，我们还是得买一些大品牌，所以其实不低。 你又想要好的效果，你又想要好的服务， 好的服务 肯定会有一定的价格的。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说的这种模式还是挺好的，而且它是以后外来发展 新颖的， 对，其实很新颖的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吧。一会儿我们具体再跟大家说啊，它可能机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给大家来了解一下。上面可能还会有一些智能的东西哈、啊，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这个智能家居还是挺关注的哈。你看我们第二条信息就说的是智能家居的事儿，说随着人工智能和万物互联的快速发展，家居企业纷纷围绕联网化、语音化、智能化打造这种智慧生活的场景。那智能家居的产业也是兴起，业内人士表示说，硬件的厂商啊、房地产商啊、互联网公司也是纷纷的布局，来推动产业加快的这种成熟。那我们今天既然说到这个净水哈、啊，咱也来说说，比如说像那种净水它是怎么加入到我们这个智能家居的行列当中来的？ 从净水行业来说啊，其实也是刚才之前提过，就是换芯儿的事情。它是核心部件嘛，它需要换芯儿。这刚才说了，换芯儿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换，什么时候更合理的？我怎么知道这个芯儿该换了？空口无凭啊，是吧？ 对， 需要有一个，你不能派一个人天天要盯着这个水好了，这个水不好了。 对， 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东西，哎， 你总不能说自己还准备一个笔了，没事， 天天测，天天测， 就麻烦了。 这个时候需要有东西，哎，替我们盯着。需要这个时候，有的商家就会哎，利用现有的物联网技术，利用现在互联网技术，做一个，现在智能软件也挺火爆的这个行业，哎，利用现在这个把这一块内容承担起来。既监测你家的水，保证这个水质的干净，卫生安全，也保证它检测的这个数据反馈到它那里，然后呢进行你周边的这一些水温的反馈啊，水温的这个监测啊，为它以后你什么时候换芯儿啊打下基础。毕竟是某个地区的水，你像我们自来水利用的某个地区的，比如咱就说北京，这个地方，它用的水都是某一个水厂自来水厂过来的， 对， 一般它的水的这种就是污染程度都差不多，几十污染重的可能是管道啊什么之类的这些， 对， 差不会太多，所以它会根据你的水的情况反馈一个值，厂家就知道了这个需要什么时间换芯儿，多长时间换一次，这都可以从数据上来说话。 也就是说在这个机器上其实它就是有本身就自带一个这种监测的这样一 种监测的模块， 一个模块，然后它就知道这个水现在怎么样了，对吧？ 对， 然后可能不同的地区，比如说我知道可能以前我们说北京的南城哈，相对于来说比如说水就比较硬，是吧？然后呢可能比如刚才底下我们还聊说昌平那边水呢可能相对来说就稍微差一点儿，是吧？那可能是不是它的更换速度可能就比其他的区域要稍微的频繁一点儿？ 对对 啊，因此呢，如果有了这样一个监测的系统，它就会根据你包括你们家使用的一些情况，然后呢，使用的多呀，使用的少啊，包括现在水质的一些情况，随时的水量，对，然后就可以随时把你们家的这个净水现在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就及时反馈到比如说厂家去，然后真的比如该到换芯的时候，那厂家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不用你去打电话， 对， 他就会派人来去给你们去更换，是吧？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好的。像现在可能其他的，像比如说我们家现在虽然也是用着这个净水机啊，但是我有时候还得看，我说哎，我这上回什么时候换的？我这 老得记着。 对，我上面我每次换的我都上面给贴个条，写上那个，比如说我这是2018年6月份该换芯了，然后我就还得主动给厂家打电话，我说哎，给我换个芯吧。 并且刚才说了，你这个也不一定那么准确， 对， 你看不同的芯， 因为有的时候用的多，有的用少嘛， 对， 是吧？ 对， 所以这是一方面啊，挺好的。 那 这个是属于这种实时的这种监控啊， 对， 那还有什么样的智能的吗？ 其实这就是一个行业的趋势嘛， 行业的趋势，对。 之前是单卖单品，这个单品这个净水机，我直接出售给你，卖给你，无论是300也好， 3000也好，5000也好，10000也好，我直接出售给你， 对， 卖给你，这就是给你了， 这是你的了， 跟我没关系了。 是， 之后换芯了，你要花钱。 对， 你无论换多少芯，你要花钱。 是， 就像有一些厂家吧， 嗯嗯， 咱就不说名字了。 嗯，现在大部分好像都是这样的。 之前现在也我说了，正在变革嘛。 对， 正在变革。之前都是这样的。你像有一个比较大的牌子嘛， 嗯、 你买一台它的机器。还挺贵的， 是 也是这种机型， 嗯， 买一个7000、 嗯、 7000-8000， 嗯， 现在便宜点也6000-7000， 是 啊，然后他一年换那个滤芯儿，一年换一次给你，需要1500多， 嗯嗯 嗯，光换这一次其实就1500多，它成本比较高， 嗯 嗯，你想这个，你再加上几年换芯的钱。嗯 是， 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还真是啊、 嗯。 所以就是现在这种新的这种模式哈，可能越来越受大家的这种关注啊。 嗯。 这种智能化的这种水机，然后包括可能我们就等于说，相当于我觉得现在这种形式，它并不是卖一个产品了，它是其实卖的是服务。 对。 对吧？ 所以呢，嗯、这只是单卖给你单品，卖你换芯是你自己承担啊。 嗯。嗯 马上它的水机1000块钱，你换一次其实800块钱，也是很贵的。 嗯、是。 啊、嗯。后期呢就会出现一种利用智能监测看你水好不好， 嗯， 给你换芯儿由厂家来承担， 嗯 嗯，厂家怎么承担？免费给你换芯儿， 嗯， 然后机器还不收钱， 嗯嗯，对， 它有一个利用平台来保证它的换芯儿的服务， 嗯嗯 嗯， 嗯， 就是两个结合起来，一个是这个趋势就是智能化和平台化，智能化保证你的饮水安全干净。 嗯 平台化保证它的服务质量， 没错、 嗯、 啊，所以这种趋势呢，确实是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哈啊，大家呢有什么样的这种疑问啊，想知道什么了解什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吧，来看一下第三条信息啊，说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看重啊，儿童家具的健康也是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关注。在过往呢，人们很少关注儿童家具生产质量啊是否这个合乎标准，那使用的标志呢是否这个过关，以及在使用当中是否能够做到安全无虞，但是在过去一年，包括大家具品牌在内的很多儿童家具也是频出问题，令家长们对此呢也是关注了起来啊。确实啊，这个一家里就这一个宝嘛， 确实很宝贝， 很宝贝。对，所以呢，就是对一些这种儿童的家具啊，我们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嗯、 啊。但是我觉得现在不光是儿童家具，成人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都需要用一些环保度比较好的一些家具，不光儿童，但儿童因为毕竟它相对来说比较脆弱一点，可能需要更加的。精细一点， 对，抵抗能力弱一些， 对对对，然后包括一些安全问题啊、 嗯、 可能比如说是不是带个角啊，是不是有个洞啊什么的啊，这种可能就更加的这种关注了。所以我倒是觉得现在可能各个厂家吧，我觉得其实也挺关注环保，尤其是一些大品牌啊、 嗯、 挺关注环保的了。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说特别的害怕啊，尽量呢大家就买家具的时候多看一看，多选一选，然后呢像我这种环保癖的人来说，我可能都不用板材就是选就选实木，但是实木呢其实它也有它自身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实木它也是用胶粘起来的嘛、 嗯、 因为你用到胶它就会有一些甲醛问题，那是不是能找到真正的这种榫卯结构，当然这种可能相对比较贵一点， 那就贵多了、 啊、或者要不然我就换嘛，我比如说我可以改成藤艺，或者我改成那个不锈钢啊、 嗯、 或者是用一些其他的，因为我觉得现在不锈钢的这种啊，家具和产品也是越来越多了，然后还真的是挺好的。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比如说大衣柜啊什么的，它完全用不锈钢做的、 嗯。 但是呢，可能以前大家觉得说不锈钢比较冷，就是感觉好像是 看上去比较冷， 对，你说在屋里的弄一不锈钢衣柜，感觉就好像进了什么似的。但是其实现在不锈钢的这种工艺啊，也是越来越好了。它表面上其实是仿木纹啊， 对对， 仿颜色， 各种 都有。你远远一看，就跟你家里买的这种实木家具一样。啊，只不过你打开门一看，哦，才知道其实是不锈钢的。那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挺适合现在的这种潮流，因为它没有胶，所以它没有环保问题，啊、还是挺好的、 嗯。 就是相对也是稍微贵一点哈、啊，因为好的品质、好的东西确实价格不菲啊。大家可以自己去这个衡量。那如果要选的话，就尽量选一些用胶量少一点的， 是吧？然后达到一些国家标准，比如说像这种最现在比较高的这种日本的这种标准，什么 F4 星啊什么的这种哈，对，可以去。 那就成本就高了。 对，那毕竟为了环保问题嘛，这个别让自己身体出问题，这不是最重要的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2012年以来呢，净水市场实现了从快走到快跑。那2014年的行业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97亿元，在2015到2016年持续走高，那净水市场可谓是日益壮大，火热的市场表现。先让很多的企业看到了净水市场的一个巨大潜力，也是纷纷入局。那目前我国大大小小的净水器的厂家已经有3000多家。那然而看似蒸蒸日上的净水行业，实际上是乱象丛生。这个您比较了解啊？ 对， 给我们说说。 净水器厂家很多。 对， 嗯，各种各样的都有，小的大的，林林总总。 对， 再加上现在这一块市场也属于朝阳产业嘛， 嗯， 所以一些家电巨头啊， 嗯， 像这比较知名的品牌啊， 对对对， 做家电呢也都是、 嗯。 一拥而上，大部分也都在做、 嗯、都在做， 嗯，很多都在做、 对， 所以就造成竞争很激烈嘛。 是不是也是因为可能这些膜的这种技术含量比较低啊，就是它没有什么就是那种高精尖的那种、 嗯、 就是所以可能大家入行都比较的容易，会不会是 目前的技术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比较稳定了， 比较稳定了， 对，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因为它技术比较稳定，没有什么高精尖的一些东西，所以它可能入行是比较的简单、 嗯、 大家都现在都这么做，所以现在各个厂家正在思考着，或者整个行业正在思考有没有一些新的模式、 嗯、 新的突破，所以今天我们才跟大家说新出现的这种模式，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嘛， 对对 啊，可能给大家节省费用，但是呢又能达到一个实时监控的目的， 没错， 嗯 嗯，让电脑告诉我什么时候需要换芯儿，水干不干净？ 水干不干净？ 哎、 对，那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现在更加关注的一个点吧。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钱花的少啊，质量又有保障， 嗯， 然后呢，这个服务还得好， 对，就是这样， 对吧？啊， 对， 这也是一个流行的趋势吧？啊， 对，效果为王嘛， 没错，没错，没错啊。好，那我们下面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条信息啊，说如果说冬天呢是甲醛超标的大头，那很多人都会嗤之以鼻。实际上冬季室内甲醛是一年四季当中最严重的，在供暖环境使用当中，甲醛、苯、TVAC 呢等不断的挥发，所以这个季节是一年当中室内装修污染的一个高挥发期。确实甲醛因为毕竟它是在这种高热高湿的这种环境当中是特别容易释放的。 对，挥发就速度加快了。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其实也不光是冬季了，其他时间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个根源杜绝掉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之后你说你装完了之后已经超了很多，你再怎么治理其实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目的，除非你把这东西拆了扔了。 对，最根本上还在用环保的材料。 对，环保的材料，包括可能之前做环保预评估啊，知道你整个空间能承受多少这种甲醛的含量、 嗯、 再有一个看看能不能用其他的一些材质来进行代替啊， 对， 我尽量不用到这些东西不就好了嘛，是吧？ 对对。 像刚才东改北京，我们这边有朋友说，哎呀，刚才说到那个不锈钢，说一开门满屋子不锈钢家具，一进屋还以为到了饭店后厨了呢。不会啊，这个可能真的是以前人们的一个理解啊。 嗯。 现在真的，他做的就是仿木纹啊，包括做，比如说仿，我看有仿那什么红花梨啊什么的。 对对，我也见过这个。 哎、可逼真，可逼真了，就是一点你都看不出来这是不锈钢的家具、啊。 一看还以为是木头呢，敲敲你才能露馅。 对。没错，所以我真的觉得现在这种趋势啊，包括这种人性化的这种服务啊，还真的挺不错的了啊。 对，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那下面我们继续还来说说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关于净水的问题。我们这边有朋友关于这个冲马桶的事儿，先给大家解答一下啊。张小明问呢，说帮朋友问一下，说有一天去朋友家玩，在朝阳公园对面，说问到马桶是不是可以这个冲洗，说朋友笑着说闹笑话了，说安主卧卫生间的马桶的时候，师傅说这个马桶安了也不能用，说这个小区冲水用的是中水，所以不能冲洗用。请问中水是什么？不能冲洗是怎么办？是这样，就一般啊，有的小区啊，其实它是有中水和自来水的。中水其实相当于就是， 嗯、 怎么说呢？就是相当于说白了就是不太干净的水，你是不能够饮用或者不能够比如使用的。但是冲马桶是没有问题的， 冲马桶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然后呢，就是您刚才说不能冲洗啊，我估计您是安了一个马桶盖吧，就是那个智能马桶盖。 对呀、 啊。啊，因为那个呢，因为毕竟您是要自己。 冲一些私处啊什么的， 按一个键什么之类的， 对 是吧？ 那个呢，一定要用自来水来冲洗，那肯定是不能用中水来进行冲的。所以呢，一般如果说您要是想安这种智能的马桶啊，或者马桶盖的时候，需要啊，您在这个马桶的边上安一个这种电源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要留一下这个自来水口。啊，就是因为毕竟这个，如果小区你要用中水冲马桶的话，那可能马桶接的就是中水的管子，就它进去之后可能用的是这个中水来冲水，这是一路啊， 然后 分开一定要分开的。另外一路你按着嘛是接这个马桶盖上的，这个呢是用来比如冲洗这个臀部什么的哈， 对， 一定要分开，要不然确实用中水来冲它多不卫生啊。本来其实是想着能够达到一个卫生啊，或者是一个这个便捷啊一个方式。 想要更干净的可以过滤一下在前头。 对，所以就是您一定要分开，就是用一个是用自来水来冲洗，然后呢用中水来冲马桶啊，也一定要留一个自来水口才可以。当然有一些这种智能的马桶，就刚才也不说到智能家居嘛，智能的马桶它是一体的，那这种一体的您只能用自来水。冲水也可能得用自来水，它是一根管儿，就是它没法，因为不像我们接一个马桶盖它是分着的嘛，它那个一体的马桶它是带着那个马桶盖的，等于这个机器是一体的， 这就比较麻烦。 对，所以这个呢可能你就只能用自来水来进行又冲马桶又冲洗这个身体啊，所以您得看一下，并不是不能冲，而是看看您有没有预留那个管儿。 对， 大家有问题还继续来问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我们进行互动。我们这边有一位朋友想问到，就刚才您说到那个换芯儿的那个问题，他说他们家看那个颜色啊，就是换下来那个芯儿是有的发，有的是黄色的，有的可能有点都有点发灰， 还有棕色的，颜色更重一些。 就是那种说这个都是什么东西那么脏呢？我看每天自来水挺干净的呀，就是看着挺干净的啊， 天天看着很干净。 那到底它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你像自来水从哪来？自来水都是从水厂、自来水厂过来的。 是， 其实自来水厂过来的水。自来水厂出来的水基本上都是合格的，基本上都没问题，挺干净。然后但是它走的路不同，就是到你家通过自来水的管道， 对， 都在地下，我们也看不到，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哎，说到这儿正好想起来一个事儿，说也不知道新闻啊，你就当段子听吧。说是某一个地方，说是自来水管破裂了，哎，弄得路上马路上都是。结果后来排查什么原因怎么就破裂了呢？一排查结果说是这个管道是乾隆年间铺设的。 哇，这个有点远， 这个 当个笑话听啊， 当个笑话听吧。 对， 就是说你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管道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铺设的，就是时间比较久了， 比较久 之前都是一些铁管啊， 对， 它会有一些 铁锈，对， 哎，各种的东西 杂 质，并且走过不同的地方，对，各种的杂质，什么一些重金属啊，它会产生一些，时间长了也会产生一些反应啊，这之类的。比如你某个地方呢，可能这些比较多的，哎，比较老旧的，这些颜色就会很深，它就发乌发暗。有的，哎，少一些的，比如新的楼盘，它就会颜色浅一些，要发红的，发黄的，就是这些。 明白，就所以其实还是里边的脏东西嘛，说白了， 对，就 是 里边的脏东西， 脏东西， 有的污染重，有的污染轻。 对，所以按照您的经验，一般情况下是不是得别达到那种程度，咱就得换了吧？要不然这个天天喝这种，是不是会有二次污染啊？ 这个就不是二次污染的事了。一般产生这种颜色的，其实都是前面的滤芯儿，看的，因为它都是粗滤。你像说的这些铁锈了、一些泥沙了这些东西，它都是。比较大一些，大分子的，哎，它就过不到后边，直接前边的，粗滤那一道就给它滤掉了，已经是，所以前面更换就比较频繁，前面这些内容呢，其实就是保护后边的芯儿的， 对， 其实后边的芯儿才是很重要的， 是，对，我们这边张小平说，我们家那个纯净水的，就是厂家每半年换一个换两个膜，可不可以？是这样，就是还是要根据不同厂家来啊，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咱们也不好说，一般情况下，就比如最后边，就像您说的那个反渗透膜，一般情况下啊，就可能是一年换一个。 啊，当然我只是说一般， 嗯、 这个不能看， 这个不一定， 不一定，对对对。然后前面的，比如说像那个就是什么，就是一些出绿的膜啊、 嗯， 那些东西可能是半年换一个， 对、嗯、 啊，一般情况下。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这个有这种新型的这种智能化的这种比较好的，就是它根据您家的一些情况，然后呢，这个随时去监控您的这个水质，需要该换的时候，厂家自然就给你换了。 对，您像主持人说这个，他就是。存在这么一个问题，主任，哎，就说我感觉是， 我们只能是半年换一个，或者是一年换一个， 我只能是这么感觉，我一年换一次，我半年换一次，我只能是这样，因为我也看不到水是好的还是坏的，我总不能天天去测， 对对对、 哎、 对， 你这样的话有一个东西帮你来测，这就好办了， 是， 嗯， 而且主要是机器还不花钱，我换芯也不花钱，然后每年交一个1000块钱或者多一点的这种服务费， 对， 啊，还是挺值的，说实话啊，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当然，我们这边一朋友也说了一个笑话啊，东干北说呀，乾隆年间铺设自来水管道啊，那得找和珅来修啊，就是大家就当个笑话来听就好了， 你当段子来听吧， 当个段子来听，没错没错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哈，关于这个净水的一些事情，然后刚才咱们也有朋友问到说，刚才说咱们说到这种形式，这种过滤的，说如何添加这种钙镁离子，您干嘛要添加呢？是什么意思？您是想喝那个有水碱的水？ 钙镁离子啊、可能是他认为这是钙镁离子对身体有好处， 嗯， 哎，然后我想再添加进去， 嗯， 其实这个呢，就是见仁见智， 嗯， 自来水里边含一些矿物质没有错， 嗯、 但是。对你的身体到底有多少的，就是有多大的好处？ 就是如果您要要，其实在一些这个其他的食物当中也是。 对对对， 对，您不用不在乎这点水的这种东西了。我觉得还是口感，包括这个水碱在身体喝多了以后，比如说会有结石啊，其实真的 是 很好。 水碱喝多了会有。 啊， 影响你的身体健康， 没错没错，嗯， 哎，说到这个事，还有一个故事，我想起来了， 来不及说了， 来不及说了是吧？那就 没事，下回咱再继续给大家讲故事，嗯、对对对，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我们就只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然后另外我们这边有一个预告哈、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北京城市广播呢也是联合多家媒体推出了特别的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再次的开启，那1月22号到28号呢，将邀请市发改委、市规划国土委、冬奥组委、市住建委、市交通委、市教委、市卫计委，还有这个市人力社保局、市民政局等23位这个委办局的一把手，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一个权威的解读。那直播期间呢，在北京城市广播官方的微博啊、首都之窗、千龙网留言，都可以和政府部门一把手来直接交流。那播出时间呢，是从1月22号到1月28号的19点半到21点，重播的是次日的7点半到9点。那今天晚上是来自市文化局、市文物局的负责人会与大家来进行交流。那也欢迎大家收听并且参与互动，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市民对话一把手哈。那我们明天呢会继续跟大家来说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见吧。 平时这几百块钱的健康投资都舍不得，可到了医院里啊，几百块钱也不一定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 嗯， 所以呢，归根结底，拥有一个好身体才是王道。 对啊，只有身体健康了，那生活才更有质量。 嗯， 那今天呢，来自于地中海鲜芋仙海参，就是为了给您送健康。 对， 城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活动中呢，订购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划到每一盒野生海参啊，只要666块钱，每一根海参呢才15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春节专档贵在惊喜，凡是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海参的朋友，除了赠送您方便泡发海参的焖烧杯之外，还要再送一床100粒的驼毛被，2米乘以2米3的大床尺寸，净重4斤半的冬季大被子，吊牌价是2980块钱一床，之前的团购价也得大几百，但是今天啊，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送。 是， 所以呢，春节要送礼的，想要孝敬父母的，今天就是个好机会，4007106